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六十三章，我而家成个人都懵晒，根本上就唔明白发生过咩事。豆腐话佢醒过嚟嘅时候，嗰隻仙鼠已经被我揼到差唔多啦。我成个人嘅神情系扭曲狰狞，手里边攞住阿顾文文嗰部最重嘅相机，猛咁对住仙鼠嘅面啊嘴啊系咁揼。仙鼠嘅一身皮毛啊由头到脚，但系就挡唔住嘴同埋个眼鼻。喺我呢个咁嘅疯狂举动之下，嗰隻仙鼠嘅嘴啊鼻啊，哇都俾我揼成咗两边。不过而家事情仲未完喎，随住仙鼠俾我打低，洞里面嘅蝙蝠突然之间就开始骚乱起上嚟。唔等我弄清咗究竟咩情况，嗰啲嘢已经扑住嘅翼就向我哋飞过嚟。今次佢就唔系淨係用个翼嚟扑我哋啦，係实打实咁对住我哋嚟咬。嗰、那个蝙蝠啲数量真係好鬼多，一瞬之间我哋已经俾佢咬咗几啖。情急之下就只能够揈住个背包，尽量就将啲蝙蝠挡开啦。就係咁样一路血淋淋咁，我哋就冲到咗洞口。这个时候外边就开始已经天光啦，洞口嘅地方已经透入嚟明亮嘅日光。我哋一冲到洞口之后，洞里面嗰啲嘢就即刻停止追击。我哋三个人即时面面相觑啊，虽然睇一睇冇啲咩嘢伤筋动骨嘅致命伤，但係而家已经成身血淋淋，喺个神光里面一照，哇显到都有啲几大人驚。而家我稍微回过神嚟諗一諗，心里面不由得暗暗驚。如果当时我仲喺嗰个幻觉入边，再流连多几刻，到而家可能我就已经变成咗一堆俾人哋分食嘅骨肉啦。古人话仙鼠嘴里面有可以等人哋进入仙境嘅入梦含仙丹，而家睇嚟系一种令人哋陷入咗幻觉嘅味道。心底越系有啲乜嘢遗憾或者追求，咁喺幻觉中就会得到满足。我见到咗阿爷。豆腐就见到咗佢阿爸，咁顾文文呢？点解佢进入幻觉之后系对住我开枪嘅？这个时候我哋三个人都劫后余生，都有啲筋疲力尽。虽然我心里面就好多疑惑，但系而家都唔系话开口问明白嘅时候。于是我就讲：，唉，有惊无险，好在保住一条命啫。林肥仔嗰两条友真系太阴湿啦！呢件事我本来都唔想理嘅，而家唔理都唔得啊。其实我讲呢啲话系特登讲俾阿顾文文听嘅，佢自己喺呢个金隧道入边已经讲过，睇得出我同阿豆腐唔系单纯嚟旅游嘅。唉，唔理点讲啊，挖蘑菇盗墓系一个唔见得人嘅勾当。如果真系唔好彩，碰到阿顾文文就好似头先阿林肥仔嗰两条友咁心狠手辣、阴险狡诈嘅人，咁我亦都唔怕俾佢发现，大不了事后就杀人灭口。喺呢个咁嘅荒山野岭，落起手上嚟真系太方便啦。豆腐啊，成日话我一向啊手黑，呢一点我承认，但系手黑唔代表狼心狗肺。顾文文虽然唔知道系咩目的，但系绝对唔系个坏人。如果万一俾佢知道咗我哋呢啲事，咁我应该点办呢？唔通真系亦都要将佢灭口？呢一点我虽然手黑，但系自然都做唔出。与其如此，最好嘅办法就系打消佢对我同豆腐嘅怀疑。我讲完，豆腐亦都闹啦。哇，嗰、那个咁嘅死人任小美女，睇个样好似天仙咁，但系个心肠好似毒蛇咁啊！张无忌佢老母讲得啱啊，靓嘅女人都唔系好嘢嚟嘅。我心谂豆腐你个衰仔咁闹法，咪将顾文文都闹埋入去。于是我就讲，灵魂嘅善恶同外貌系无关嘅，我哋唔好 纠结喺呢个话题度啦。唉，仲系先离开呢度，搵个地方休整下先系关键啊！当下我哋三个人就顺住个绳，就爬到咗峡谷底，搵到咗一处溪涧嘅水源嚟处理伤口。呢一个时候先松咗一啖气。我哋三个人坐喺溪涧边，呢、这个时候正系上昼嘅九点钟左右，其实呢系赶路嘅好时机嚟嘅。只不过我哋三条友一晚黑奔波都瞓唔到觉，又受到好多啲皮肉伤，早就已经筋疲力尽啦，亦都冇办法继续前行。于是就随便食咗啲干粮，喺呢个溪涧边就沉沉咁瞓翻一觉。呢一觉真系瞓到昏天暗地，醒过嚟嘅时候已经系晏昼三点几钟啦。顾文文啊，醒得比我哋早，架起咗一堆篝火，亦都唔知几时喺个溪涧里边捉咗几条鱼，而家正架喺个火上边烧豆腐。一觉瞓醒就有得食，哇！先前嗰啲咁嘅唔妥唔爽啊，已经全部唔记得晒。对住顾文文啊，一路狂拍马屁。顾文文啊，俾佢擦鞋擦到好舒服，将烤好嘅鱼啊，第一个先俾咗豆腐。豆腐只衰仔啊，惊我抢佢啲鱼，拎住条鱼啊，搵个远一远嘅地方啊，喺度系咁执执执喺度食。唉，我啊真系觉得又好笑啊，又好嬲。正准备啊搞下豆腐，唔准佢咁毒食法嘅，猛然间我一抬头，就发现顾文文黑捽捽嘅眼睛直不甩咁盯住我，嘴唇啊眯到实。喺我哋四目相对嘅一刻，顾文文嘅神情就软咗落嚟，微微咁扬起个嘴角，轻轻声声咁同我讲：咁而家你哋可唔可以同我讲下，你哋今次进山究竟系想做乜嘢噶？我早就知道佢会咁问噶啦，心里边已经谂好咗嘅。于是我就讲咗一个唔痕唔痒嘅理由。我话：如果我讲我哋两个系入山里边挖人心，你信唔信呢？人心？顾文文条眉毛向上一皱，声音就透出疑惑。佢讲：嚟呢度挖人心？我亦都唔求顾文文啊，完全相信，只要能够应付佢过去就算啦。到时候喺半路上再谂个办法揈甩佢，拍拍屁股走开，咁啊真系最好不过啦。一边谂我一边就讲：我哋两个呢就卖人心嘅，呢啲野人心你知道就好暴利嘅。如果能够挖佢三个五个出嚟，咁就够我哋食一年嘅啦。而家物价上涨。唉，唔搞啲外快唔得啊，生活太艰难啦。文文啊，其实我一睇你都系唔缺钱嘅。不过我哋呢两条友就唔一样啦。我哋上有80个老母要养，下有3岁嘅细路仲要喂奶，再加上一个日日喺个淘宝上边嘅败家婆。唉，唔諗啲办法赚啲钱，唔通真系要去乞饭咩？文文一听，挑咗下眉毛讲：吓，你有老婆㗎啦？我都打咗个突，心諗我讲咗咁长串嘢，点解你淨係记住呢个㗎？唔等我开口，顾文文又拧咗一拧头，声音就冷淡咗落嚟，慢慢咁讲：挖人心其实都唔系啲咩大不了嘅事情嘅，不过你挖人心点解唔会长白山啫，跑到呢啲咁嘅地方嚟，你是不是走错路啊？我而家睇嚟好似佢有啲信喎，于是即刻就搏住咁讲：唉，呢啲你又唔知啦，长白山系出产人心嘅宝地，但系嗰个地方而家都就快俾啲深刻挖到空晒啦。而家你想见到条心酥都难啊。不过反转头嚟讲，呢啲咁样嘅人迹罕至嘅深山峡谷最容易揾嘅。我嚟嘅时候就听人讲过，呢啲咁嘅武陵山脉系呢个龙盘虎踞灵气所中嘅地方，宝山嘅深处啊有好多嘅山珍嘅。你唔通冇听过一个叫做路泽深神庙老娘一命归天咁嘅故事咩？顾文文啊拧咗拧头，我睇我而家已经成功咁转移咗佢嘅注意力。于是我就要拿出我的看家本领，一于就将佢蒙混先。 你睇我呢个人平时呢虽然唔多讲嘢，但係如果真正吹起水上嚟，能够讲到黄河断流长江倒退，呢个都系我由于我长年走南闯北练出嚟嘅。当即我就同佢讲起咗路泽新神庙嘅故事，顾文文好快就被完全咁吸引咗啦，根本上就开始已经唔记得咗佢仲要问啲其他咩嘢。据说喺武陵山有好多山民呢係靠挖山珍为生嘅。山珍呢就比如系嗰啲咁嘅黑珍啊，即黑木耳啊、蘑菇啊、人参啊、灵芝草啊之类嘅一样嘢。咁喺当地有一间心神庙，供奉嘅呢係一个长须白发嘅心翁。佢哋话供奉嘅呢个心翁呢係一个成咗精嘅老心。时常呢就会幻化成好似一个老人咁样嘅形态喺呢个山间里面行走。老心嘅心底嘅善良，如果喺山里面遇到咗啲咩身染疾病嘅人呢，佢就会掹自己几条嘅头发啊、根须啊咁就送俾嗰个人。啲头发一掹落嚟就会即刻变成一个心须。如果将佢煮汤嚟飲，百病就会全消啦。因此当地人呢就修建咗呢一个咁嘅心神庙嚟供奉。你要入山嚟挖山珍之前，或者你屋企会有啲乜嘢人有病啊，咁呢就去呢个心神庙嗰度参拜下，好靓㗎喎。咁又话说呢，有一个人叫做蒙解坊，其实呢条友呢系一个不学无术嘅衰人，但系佢对佢阿妈就十分之孝顺嘅。佢阿妈得个重病，食咩药啊，搞啲咩嘢都冇效果。咁啊，蒙解放諗起呢度就起咗邪念，佢心諗人讲食咗成精嘅心就能够增寿添福，与彭祖同寿。而家我嘅呢个老娘亲啊病重，咁不如我去将我条老心捉嚟啦。佢咁一諗呢，就於是佢就去到呢个心神庙嗰度踎守咗几日喎。有一日夜晚黑，果然见到有一个头发胡须全部白、仙风道骨咁嘅老坑向住个庙行嚟。个老坑问佢有咩所求咁啦。蒙解放开口讲咗句话，声音非常之细。咁个老坑听唔明啦，於是乎又行前一步。点知道喺前面嘅稻草下边，竟然全部都系啲芝麻油。按照当地嘅民间讲法，凡系植物一类嘅精怪咧，系最怕芝麻油嘅，一踩落去就会即刻现形。老心就由于俾前边嗰啲禾杆草挡住，又唔知道一脚踩落去，即时就一声惨叫，就变成咗一条老山心。跌咗喺个地下上边，猛咁挣扎。蒙解放即刻除咗自己件衫，包住老山心，就即刻急急匆匆咁啊奔翻屋企啊！翻到屋企，佢就讲：，喂，阿妈，你睇下呢下你有救啦！你睇我哋啊两仔啦，食咗呢条老山心药，一定咧就好似彭祖咁啊，活个七八百年都冇问题啊！讲完，佢就打开件衫，准备啊煮心咯。结果打开一睇，里面边度有啲咩人心啊？竟然系一堆狗屎。蒙解放就心知道俾呢个咁嘅心精啊玩咗，一怒之下就去抌鬼咗呢个心神庙。点知翻到屋企就发现自己嘅老母亲已经一命归西啦，喺佢阿妈条颈上边仲有瘀痕，显然系俾勒死嘅。佢凑前去闻一闻条颈。仲可以闻到有人心嘅味道。顾文文就听到津津有味，佢讲：咁样讲嗰条老心精係将佢阿妈勒死㗎喇喎。哎呀，冤有头债有主。咁老心精点解唔去搵阿蒙解放去报仇，又去搵佢阿妈嘅？我心諗咁你去问下个老妖精啦。不过我嘴上就係咁讲，哎呀，养不教父之过嘛。蒙解放的老豆早死了，所以这些账当然找他妈来算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 我哋呢就教细路一定要教好，唔系惹咗祸呢就连累父母。啊，凡系呢啲咁嘅老心清嘅地方，一定呢就会出人心嘅。呢、这、一个蒙解放嘅事，姑且唔好理佢真定假啦。但系嗰、那个心神庙啊，真系真真正正咁存在、哦。所以我话嚟呢度挖人心呢，就肯定冇错啦。